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西五环晋源桥到杏石口桥南向北方向，以及西四环岳各庄桥到定慧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好朋友们啊，欢迎大家又在这个时间来找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非常开心，我很高兴啊，就是年前还有这么多朋友能在。能听着我们节目啊，不能说听一天少一天，至少这个我觉得现在此时还留守在工作岗位的各位好朋友们 向你们致敬了， 会认真负责，对吧？就因为我已经知道说目前到2月6号这一天已经有不少朋友就是 陆续离开， 对，就直接闪了，对哈，回家了，过年了什么的。 对啊，就是上一周呢可能说我们的路面没有那么拥堵，是因为很多孩子都放假了。这一周路面不拥堵了，是因为很多朋友都已经回家了。 谁告诉你路面不拥堵了？ 是吗？现在比以前好一点了。 反正具体的路况呢我们也不再播报了，总之如果碰到拥堵的情况，请各位耐心啊，同时开心来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准备的节目吧。 下班快乐， 好嘞，从第一首歌开始吧。 哎，放轻松一下大家的情绪吧。现在此时此刻坐在车里的各位朋友可以伴随着这个李亚明和范晓萱的声音来放松一整天的疲劳。 是啊，就不用那么着急了，反正也下班了，大家放轻松开心一点，然后呢迎接这个夜晚。 有时候日子让我很迷惑，为什么天天这么难过，常常有些危险的念头，以为可以暂时解脱。有时候生存让我想喝酒，为什么总是反复漂流，生活像是一把现实的锁，要找个借口，逃脱。但是妈妈说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有时候洒脱不会永远出现在你的天空。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有时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寂寞。 是每个人都会心疼。有时候，有时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寂寞。 放轻松， 放轻松， 放轻松， 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有时候，洒脱不会永远出现在你的天空。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有时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招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海珂。 有没有一首歌以后大家放轻松一点啊？ 啊，这首歌而且很复古，有人说是暴露年龄的一首歌。 对， 因为李亚明啊。 对，在我们一边放轻松的同时呢，我们一边把别人弄得不轻松了。对， 对，我们刚刚在想这个互动怎么互动呢？ 对， 就是拍偷拍一张我们可爱的导播的照片。 对， 然后。就在征求他的意见的过程，然后他羞涩的低下了头。 人说关我什么事？为什么要突然 get 我？对，突然要 call 我啊？对，不要着急，我们在这个说服他一下啊。同时呢，我们来告诉大家，今天的福利的内容依然是由六福珠宝提供的大红包。这个大红包是由六福珠宝提供的足金金粒啊，然后呢，精雕细琢的一克金条， 哎， 春节送礼，尤其是给孩子当压岁红包，是再好不过的了。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依然派发5份。 对，之前已经被我们点过名的，我们这个记录名单的朋友不要着急，我们会统一来公布名单，应该是会统一的通知你们短信，好吗？ 是，而且还有很多朋友，我们要友情提示一下各位，可能我们在发这个9.99的小红包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延迟，比如说昨天记录了，第二天才会发， 对 之类的，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但是好礼都会来的。 好，我们第一轮的互动方式就是这样吧，我们特别好奇，就这个时候大家还在上班，那大家又是从事什么样子工作的？因为你知道有一些公司呢可能会放假比较早，有些比如说影视行业啊等等一些行业，他们可能这一年的活干的差不多就提前放假。 那就说这个假期他们放几天？ 不用不用，就说大家是什么工作好了。 好 好吗？你们是什么工作呢？啊，你这个职业是什么特职，或者你是什么职业，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就好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今天照样有一首 bling bling bling 的歌曲送给各位。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后海大鲨鱼带来的，这首歌叫 Bling Bling Bling， 希望大家能过一个金光灿灿金光闪闪的新年哦。 Thank you. 记得那一年呢，就是后沙他们在做演出的时候呢，他们特别也是把自己的排练室啊，包括演出的现场呢，整个全都装饰成那样 bling bling 的样子，然后整个那小小的那个灯泡呢，整个全都亮起来的时候，整个的演出或排练的现场呢，变成了一个好像星星的海洋一样啊，非常非常有感觉。所以这首歌 bling bling bling 其实有两个版本啊，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其中之一，来自后海大鲨鱼，希望大家都能够带这样的一个 bling bling bling 的心情来迎接新的一年。 还有看到很多朋友来报道了，就发来自己的职业，很多职业让我们很好奇啊，比如说基因检测员，还有白帽子。 对， 有故事关于我， 其实就是网络安全从业者。还有人说这个第二天发红包是因为老白晚上要去筹钱吗？这什么叫 想象力很丰富？ 对，我还是，而且还要晚上去筹钱，我晚上上哪筹钱啊？我脑子里会有很多奇怪的想象，你们懂吗？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个职业，谈判官啊，这是杨幂和黄子韬来领衔主演的都市职场情感剧，就叫《谈判官》。 这部剧呢目前正在湖南卫视播出，而且在剧中杨幂扮演的是一名高级的商业谈判官， 对， 而黄子韬扮演的是一位，我来说一下他的头衔，非常的长，旅居美国的隐秘而富裕的华人世家的继承人。 好吧，反正戏里面呢应该是有他们的拍戏这一些花絮，比如说杨幂吐槽说这个黄子韬呢拍戏的时候爱笑场，然后黄子韬则夸赞说杨幂非常的敬业，这个应该不是互捧吧，至少从不迟到也不提过分的要求，值得是向他学习啊。好吧，我觉得从这点来看的话呢，这个黄子韬还算是比较耿直的， 两个人的评价还大相径庭哈。 你知道吗，因为有了你生活变得如此甜蜜，喜欢你的一切真的美丽， you, you know。We making a story, but balling on your body. We mirrors looking glossy. What's the time? 'Cause no one's watching. I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you down, babe. Lay you down, fly high. 不是来 再看大家的留言哈，然后如果你们在下班路上不是这个手握方向盘有时间发微信的话，也欢迎你们跟我们互动。有时候觉得突然因为一条微信觉得离大家很近，聊天的时候呢不感觉大家好像从未谋面，比如说第一次给我们留言的韩笑同学，你现在被点名了啊，是不是没有想到，但是比较好奇现在就放假的人是做什么职业的，本人是一个国民的小律师啊。 有可能现在放假的朋友就是自己是当老板的，想放假就放假，多轻松。 也可能是不在乎老板的，把老板炒了，有可能吧啊。 你知道在众多的职业当中，我们俩刚才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个职业是让你特别羡慕的？ 对啊，这个话聊起来呢，可以往不同的方向去聊，对不对？好，我们待会儿再聊。先来看看另外一个电影，叫《南极之恋》，目前正在院线上映了。 这部电影呢是赵又廷和杨子姗主演的，讲的是两个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因为坠机被困在了南极，然后呢绝地求生并获得了爱情的故事。 所以其实看到剧情这个梗概呢，不少观众就会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这种所谓的在绝地求生，然后两个人相遇并且收获的爱情，这个还叫不叫爱情？还是它只是一种感恩或者相知的情绪，它并不是真正的爱情。不过不好说，因为可能这种情形会比较难见啊，难以见到。 对，就提到这个杨子姗，我到目前为止还是耳畔能想起来的这个声音，就是能想到她重返二十岁的时候的样子。来听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选取的这首《给我一个吻》。 对。来自杨子姗带来的《给我一个吻》，也是娱乐最王牌。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吹醒了青蛙，吹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缺了谁？你总敢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招呼不回。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对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东篱下冬日睡，原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过水。吹过玉门关，吹过南泥湾， 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吹走了河水，吹散了云堆，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纵用三月的梦泪，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不归、哦、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剩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东篱舍东日睡，月上草春风吹， 到夏天我便睡。 春风吹来自方大同，看到大家都在忙碌的各种各样的职业，呈现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账号上面，突然想跟大家说声辛苦了， 真的、嗯、要致敬现在仍然坚守的各位朋友们。 对，有的职业虽然平时很辛苦，但是他们还能好歹有个寒暑假，比如说老师。对 对，刚才提醒我们了，而且最近有一段时间就是比较热播的那个三分钟的那个视频，陈可辛导演拍的、嗯、还是就是在致敬我们依然在过年的时候无法回家的一些工作者们。 对，所以送上好歌来疗慰一下大家的心。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老歌的一个翻唱、嗯、偏偏喜欢你。 湖水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是 来看两个跟新年有关的展览。花开盛世中国美术馆藏花鸟画精品展 sorry 啊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十二月一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近日，一首名为《出行简单点》的春运安检歌曲在网络走红。截止到2月3号，全国各大网站及新媒体平台的播放量已经超过3000万，被网友誉为春运神曲。《出行简单点》的音乐视频片长4分38秒，采用了当下热门的流行歌曲旋律，由铁路一线员工重新填词改编，并且出镜拍摄。歌曲用诙谐的语言，声情并茂地唱出了旅客在安检过程当中经常遇到的困惑。幽默诙谐的背后，其实都是在向旅客说明安检的一些相关规定和基本常识。XL 组合第二张 EP 自上线以来就备受期待，首支主打曲大展两人的情歌表现力，而今天上线的第二支歌曲 Do It Over 则发挥了他们的创作实力和年轻力。 Do It Over 运用了电子音乐，打造出强烈的节奏感与时尚感。夏恒、罗景文还参与了歌词的创作，创作实力上的进步惹人惊喜，两人更是合力献上了正能量满格的优质歌曲，可谓是潮流新年加油歌。昨晚极客俊逸工作室晒出了一组公司年会的照片，在照片当中，老板极客俊逸身着白色波点短裙盛装出席，画着精致的妆容，自信美丽，吸引网友围观。细心的网友从一张照片当中看到，极客俊逸用重金300万奖励团队一年的努力。有网友留言，老板还缺人吗？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到紫竹院路东向西方向，西土城路北土城西路到三环的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Goodbye work。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投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这里是 FM 九七四，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各位，欢迎你们收听，欢迎你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去听首歌吧。 接着先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把你的职业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过来啊。 中文。 色高跟鞋，谭雅再见啊。欢迎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大家都是什么职业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朋友他大家可能都有自己忙碌的事情，可能隔行如隔山嘛。我也不知道你们具体忙些什么啊，只能是想象而已。你可能想象，比如说一个银行职员在你想象当中呢，是不是就是坐在那里点钞啊，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并不尽然，其实很多很多的工种呢，都有他们的繁复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 对，所以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互动方式就非常简单，你可以把自己的职业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杰 FM， 杨军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比如说这儿有一个噜啦啦，他说我是某行可靠性工程师，还是女工程师。从大数据的角度监控并保证旅客乘坐的飞机是安全可靠的，鼓掌。对， 就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出行安全做准备的。 对，就是你看，你当你站在你这个职业的一个视角去看别人职业的时候，有时候觉得特别高大上， 很伟岸的一个职业。 对，刚才好像还有从事航天工作的朋友，是不是？ 对，有一个女飞行员好像。 哎呀呵，你看，还有跑跑，就特别调皮，职业是警察。这后面是开玩笑啊。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以上接近二人转模式啊，不是我真实的表达。 还有我们看到有一个就是跟我们做类似行业的，做编辑的。 你看光看的护士就有两个了。对，说在手术室忙了一天终于下班了，辛苦了，真是很不容易呢。 我觉得最近就是大家容易生病啊，感冒啊什么的，包括我之前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一周吧，都每天会出现这种幻听的情况。 对，经常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就经常是在直播间，然后我们俩都同时戴着耳机的时候，然后我其实一句话没有说， 然后我就啊， 然后艾科一会儿扭过头说啊，你说什么？ 所以就是现在护士啊医生联系一下我。 对，其实我忘了告诉你背后还有一个人。 你别闹了。 好，我们继续听歌了，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So Far Away。 来自非常好听的，应该说给我们带来很多作品的混音大师 David Guetta 的作品。 不管你离家有多远，还会有我们陪着你啊。So far. 一百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的，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嗯哼，记得一定要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今天呢有一件事儿和大家分享一下。 嗯，再次先听一段这个音乐啊。 对呀、 啊。刚有点跳戏哈、啊，没关系啊。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音乐是，如果你没有忘记的话，应该是一部电影里面的插曲。 嗯哼，让子弹飞。 对，这里面的一段这个旋律，对不对？ 嗯。 为什么要放这个音乐呢？所谓子弹飞过尾巴仔，一步之遥近4年啊！姜文导演的第6部作品新作叫《邪不压正》。 哎， 昨天好像是宣布定档今年暑期了。 嗯，同时呢发布了首款的预告片和海报啊，在15秒的预告片当中呢，主演姜文还有彭于晏、廖凡、周韵、许晴纷纷登场，而且但所有的这些人物都是惊鸿一瞥， 嗯， 一定要注意这个瞥字儿。 好了，再看看吧，这个剧情扑朔迷离啊、这其实就是姜文比较擅长的那种风格啊、这部电影距离他的上一部电影那部很多人表示看不懂的《一步之遥》过去4年时间了 啊、哼， 因为《一步之遥》拍得很华丽嘛，哈、 是。 但这一部呢，走的就相对比较写实的路线了，它是改编自作家张北海的武侠小说，叫《侠隐》。嗯， 讲的是1936年青年侠客李天然为师门报仇的故事。 对， 就是有在去年有媒体报道说姜文打算请金城武过来主演、 哎， 但是现在看来换成彭于晏了。 反正故事的背景呢是在1936年的北京啊、因为侠客李天然的出现，引出了啊、当时这个北平的各路人马啊，什么人都有吧？对，就听着就很有故事，你知道吗？ 而且这部电影呢，除了侠客复仇的外衣之外呢，还着重于刻画。就是那个 北京的风貌，对，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我刚才我们正在说职业嘛， 是 这里面有各种各样职业的人，大家可以去脑补一下。 嗯， 因为原著作家张北海呢，他不是那个三体里的张北海啊，是作家张北海，36年出生于北京，后来呢是旅居纽约，就是著名的导演张艾嘉其实是他的亲侄女 啊。张北海跟李安还有王安忆还有罗大佑、张大春这些文化名人都也都非常熟悉，号称是中国最后一位老嬉皮。 对，他因为小的时候就离开北京了，所以用《侠隐》这本书构建了一个记忆中的北京。据说姜文为了改编这个小说，在云南斥资建了一个基地，意图还原一个真实的老北京啊。 在这个海报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的上空的鸽子飞在黑压压的天空之下啊，在一群鸽子的黑影当中，有一个定情一看啊，定睛一看就不是鸽子，但是是那种轻功飞过去的一个侠客。 是西门吹雪还是叶孤城呢？都不是啊， 反正很令人期待。 对，他是大侠啊，侠客李天然、就是这部电影了、我不知道听完我们这个简单的介绍之后，你会不会对这部电影有一些期待呢？ 对姜文还是有所期待的。 对，但是希望这一次能够有一个相对写实的吧，因为确实《一步之遥》呢让一部分观众比较失望，不知道这次怎么样。 你挽我双眼， 来自时光胶囊。今天的新发现，我们来看看艾科为我们找到了什么，他的发现学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同时会有一个问题在等待着大家。也作为我们的白给100块的预热题。 首先你要先关注白姐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 对， 然后今天带大家去逛街。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如果有人问到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可能会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胡同呢，作为历史沉淀后北京的专属名片，已经是家喻户晓了。灰砖的斑驳，杨柳的妩媚，总会让人流连忘返在白驹过隙的岁月当中。今天说的不是南锣鼓巷的那种夜夜笙歌、宠爱加持的网红款，而是依旧传承了一些孤独、守旧，却又换上新颜的北京最文艺胡同——五道营胡同。五道营胡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北部，安定门立交桥东侧，紧邻雍和宫。明朝叫武德卫营，清代传为五道营。这里呢，因为驻扎军队而得名。如今的五道营啊，在保持了安静恬意的胡同氛围下，还多了自己独特的文艺气息，林林总总的文化创意点悉数而至，音乐盒、发条机、复古瓷画，这些本已让人忘记的东西，在这里仍然保留踪影。细心装点后的店面门口，会遇到一只猫在阳光下撒欢，娴静不就是如此吗？如果您在北京累了，来五道营看看，平凡和包容就在这里，一切如此寻常。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五道营胡同在明朝是叫武德卫营吗？ 清明的风吹绿了你的胡同，梨花雨淋湿了书生的梦，树叶儿落头顶上愁， 把问题再提一遍吧。 哎，在五道营，现在我们知道的五道营胡同，以前在明朝的时候是叫武德卫营胡同吗？ 是不是呢？是或不是，加你的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我们的白姐 FM。今天的白给100块的现金红包已经涨到了 500块， 大家加油吧！ 有些故事你始终无法忘记，回忆像留在教室上的白色粉笔，模糊的印记，空白的成绩，内心把压抑的话都冻结在身体，那是他们第一篇为爱情写的日记，那是他们第一次心跳得如此靠近，青涩的年纪，学生时代的回忆，满满的记载着他们的秘密，他为了他，他说什么都可以，爱情是面包，好像巧克变成家常便饭，17岁的梦，黑夜便如此漫长，直到有一天经历了成长。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

大家好，我是来自歌华电视院线的冯梦杰。热闹又喜庆的春节飘然将至，这个新年在家看大片赢免费会员。2月1日至28日，歌华电视院线特推出新春盛会优享节活动，订购5部大片的前1000名用户送月会员，订购16部大片的前200名用户送3个月会员，订购48部大片的前50名送年会员，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最新上线了迪士尼催泪动画《寻梦环游记》，治愈系大片《解忧杂货店》，奇幻武侠巨制《奇门遁甲》正在热映当中。想了解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嘉影电视院线微信公众号或致电96196。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们的王牌福利之白给100块就在现在。来了，好，我们今天的答题的朋友已经准备好了，今天选中的是谁呢？哎，稍等，电话正在接通之中。 啊，已经通了。 好 ，OK， 来看看他是谁。Hello，Hello， 你好。 哇，这么嗨！ 这真的是我们的老听友了， 这比我还 好。那是啊。 哎，怎么称呼？ 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 你知道他刚才特别可爱，他说什么时候到我呀，老白关注这么长时间了。 为什么我说刚才自由自在，我就觉得后面应该再接一句别的。 什么 啊？ 接一句什么呢？ 就是会感觉会有下一句。 嗯， 天天都在自由自在。啊，好吧，自由自在准备好了吗？啊， 准备好了。 听你的名字，是不是一个非常潇洒的哥们儿？而且刚才开场这一嗓子呢，显示出你是一个对生活有热情的人啊。 对， 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方便告诉我们吗？ 我现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怪不得叫自由自在呢， 逗吼也不错哈。 挺开心的。好，加油吧，看看今天能不能挑战成功，好吗？ 好的。 正问正答，这个答题的规则你应该了解了哈。 了解了解了解了解。 加油，5道题准备好了。来，我们听第一题。演员黄晓明在电视剧《琅琊榜》第二集当中扮演的角色是叫萧平京吗？ 啊，不是。 这么干脆，你看这个剧吗？ 不看。 那你怎么知道不是？ 他好像演，他好像替的是那谁，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他替的是他， 演的是萧平京。 他替的是他，他是被他替的。他到底叫什么？你得问他，我也不知道啊。他到底叫什么？谁啊？他替的是谁啊？胡歌嘛，是吧？ 啊，对，胡歌，对， 胡歌演那个角色叫什么呢？ 啊，我也不知道。 行了，您太自由自在了，咱就不管这个了吧，哈，就告诉你吧，他演的这个角色叫萧平章，好吗？啊，不是萧平京啊。 来，第二题，请听题。经典电视剧《还珠格格》里的令妃娘娘今天上了热搜，请问在《还珠格格》当中，令妃娘娘是没有孩子吗？ 是吗？ 是。 可惜不是你。 这一看就是男生不太涉猎的范围。 自由自在说，我怎么知道有没有孩子？真是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吗？不， 下次再努力。 加油啊！我觉得。听你的这个连线呢，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开心的过程，觉得你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希望你新年一切都顺利，我们依然有9.99块的一个小红包奖励给你，好吗？ 好的，多谢。 好啊，哎，有没有吉祥话要送给大家？ 祝大家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一帆风顺。 挺好，特别好。 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娱乐最王牌。 谢谢你， 谢谢，拜拜，自由自在，拜拜。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最 接入我们的备选听友，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我们接下来呢还要继续连线下一位朋友哈。刚才这位叫自由自在的朋友呢，他这个在第二题的时候呢，非常不小心啊，然后呢答错了。 接着第二位朋友是我们之前连线的时候的一位备选的朋友，现在好像不在线上， 什么不接电话？ 马克西姆，我在那个电波这头呼唤一下你，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这哥们儿特别逗，因为是前两天的时候呢，他发了一条微信，他说这个我老婆说让我参加。对，我老婆说让我一定要参加这个白给100块。 OK， 接通他的电话了。 对，上次是作为备选的，今天呢我们选择了他来，叫马克西姆，对不对？是你吗？ 啊，是我。白姐， 耶耶耶，你好 ，Mr. 马克西姆，你好，感觉像两个外国人在打交道啊。对，为什么是你老婆让你参与呢？你自己没有想过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吗？ 我每天接我老婆下班，然后那个她听咱，她也听咱们节目，然后就是她说你也参与参与。然后那个我就发了嘛，哦，太激动了，哦耶！ 哎呀，别激动了， hello 艾科， 行行行，有空请我们吃你的同名的西餐厅就好了，好吗？ 啊，没问题，在那个北三环那边。 行了，你别说地儿了，我们赶紧来答题，5道题正问正答，看看你今天能否挑战成功，好吗？ 好嘞，好嘞， 加油 ！Mr. 马克西姆 ，Ready Go！ 第一题，在《水浒传》中，武松在景阳冈打虎的时候，携带的武器是一根哨棒吗？ 不是。 你觉得他是赤手空拳来着是吗？ 对啊，不是赤手空拳打老虎吗？ 刚一上来的时候，可能有点发挥失常。 怎么回事？ 这个 紧张了， 这个。没想到这么干脆就答错了，你也不想想，我们有2秒钟的反应时间，好吗？你不用那么着急。 他可能平常听我们的节目就说，我们回答问题一定要干脆利落。 好， 对对对，这就必须马上回答。 对，这个题答错了也应该啊，武松打虎嘛，是不是？ 对，家喻户晓。 对，就是家喻户晓的一个，但是可能我们会有一个本来的想象植入在自己的脑海中，所以有可能会犯懵。没关系，还是有个小小的鼓励，好不好？谢谢你。 好的。 对， 好，谢谢谢谢白杰，谢谢艾科。 对，我要送你一首歌吗？有首歌叫《山上的女人是》， 太伤心了。 所以我觉得你是故意答错的，没关系啊，咱这个鼓励一下，顺便来帮我们回答一下预热题的正确答案，好不好？你今儿终于答对了预热题。 对对对，昨天我也答了。 嗯，今天的预热题的正确答案，五道营胡同在明朝的时候是叫做 武德卫营吗？ 是吗？ 嗯，是的。 好的，谢谢你的参与，再见喽，拜拜。今天的两位男生都特别的可爱，我很欣慰。 面色的生活，任性的挑拨，疯狂的冒出的头，单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这美好的 3-2-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2-1，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哦哦哦，开始倒数 3-2-1， 删除我的孤单，默认默契是深刻，爱亮了，爱笑了， I'm always online。 变色的生活，任性的挑拨，疯狂的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却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我真美好的 3-2-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2-1，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哦哦哦哦，开始倒数 3-2-1， 删除我的孤单，默认默契是深刻，爱亮了，爱笑了， I'm always online。3-2-1 I'm always online。 night 和你 one to one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我开始倒数 three to one， 想着我的孤单，爱亮了，爱笑了， I'm always online。爱亮了，爱笑了， I'm always online。 JJ 林俊杰 Always Online， 记者如果来参与我们的白给一百块的时候，明天啊一定要记着时间，我们会一直在线啊。我们的播出时间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五点到七点是我们的娱乐装牌的时间，而我每天大概会在下午的五点五十分左右， 对，就会抛出预热题了。 对，然后呢，连线的时间就是我们就 call in 的时间，应该是在六点钟之后了啊。然后呢，今天还有一个小作业题，我们请大家准备好。好吗？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来抛出预热，我们今天做一题，好吗？ 好， 王牌关注， 关注一个事儿吧，因为最近有一个新片叫《谈判官》，刚才我们说了是杨幂和黄子韬演的，最近开播了，收视率方面呢，首播的成绩不错，排在同时段的第一， 而且还刷新了湖南卫视最近八个月以来首播的收视率记录。但是你别忘了，就是现在是粉丝经济， 对 电视剧这收视率啊，包括网剧的点击量，还有我们的票房，可能数字很好看，但是可能作品和实际的质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对，那到底怎么办呢？我们为了替大家呢，那个是把把关啊，先也我们也关注关注，就给大家举两个小例子吧哈。就是电视剧里面呢，杨幂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国际的商业机构任职的高级谈判师，那么他的谈判技能肯定很高喽，对不对？ 但是呢，电视剧一开篇讲的就是两家大型的打车软件打算开始合并，然后双方在一起开研讨会，但是这个年轻有为的公司总裁就在最后一刻突然任性起来，说我不签约了。 对，还把所有人都关在会议室外面不让进来。这么任性的总裁竟然能够取得商业成功，这也是很神奇的哈。所有人都是手足无措的样子，就是只能是等待杨幂扮演的高级谈判官来登场。 对，既然是高级谈判官，想必会用很厉害的这个谈判的策略，但是没有，他只是给总裁放了一段打车司机的录音，然后表示不合并的话，双方都会两败俱伤，然后总裁就被打动了。 原来这个主角的这个强大是通过这个别人的智商低来来体现的是吧？啊，另外呢，男主角的设定，刚才我们说了，黄子韬的设定，他是一个这个世家啊，然后呢，游手好闲，然后家里又有钱，这个设定反正或者是他的烦恼我们也看不懂啊。然后呢，公司随便出个点子就与众不同啊，一击必杀的商业创意。 对，这个时候呢，一贯发挥稳定的杨幂竟然在黄子韬的衬托之下变得演技爆棚。而黄子韬呢，说台词的时候也是那种手舞足蹈，好像随时就准备开始一段 rap 了。 所以观众不会轻易的狗带呀。所以我们想说的是，国内的职业剧呢可能会提供一个场景，然后让男女主角来在这个场景当中去谈恋爱，很少能看到严谨的专业的这个职业剧。其实你看会有很多一些美剧呢，其实它表现就非常不错啊。对，可能如果要拍专业的职场剧啊，我想编剧演员导演他们都要深入的去体验生活，这个时间的成本可能真的是确实有点高了。 对，但是有朋友就想说了，都想捞快钱，粉丝只看脸，这样的电视剧有什么意思呢？哎 呀，还要加油啊。听首歌吧。 这首歌呢是来自张磊的《世界为你转身》，也就是出自刚才我们介绍的这部电视剧当中。 哦，听一段啊。 过去的观点容易让你一成不变肤浅，固有的偏见迷惑你，有新的主见浮现，恍然间发现我们离最初的誓言渐行渐远。你是否还记得那个青涩的追风少年，有多少勇气推迟在那改变的瞬间，有多少双眼期待下个奇迹再次出现。时间为你转身，坚强一路向前，哦哦哦，一切交给时间。 让你一成不变，肤浅固有的偏见，迷惑你有新的主见浮现，恍然间发现我们离最初的誓言渐行渐远。你是否还记得那个青涩的追风少年，在能改变的瞬间，有多少双眼期待下个奇迹再次出现，时间为你转身，因为你肯冒险，注定这不平凡的一切把你坚强一路向前。哦哦哦，你会精彩呈现，勇敢和执着许下心愿，不灭不变，世界为你转身，因为你肯冒险。 好了，我们还有一个小的这个作业题留给其他的没有参与连线的各位好朋友们，你们可以关注我们的白杰 FM 来答题。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顺便要提示一下刚才的 Mr. 马克西姆，还有自由自在把9.99的小红包的二维码发送过来。 对，收到之后别忘了给我们发朋友圈哈。然后接下来也还会送两个，我们的题目呢，请大家听好，会有45秒钟的时间让你来回答问题，只要回答是或不是，不用加手机号。来， 请听题。有一句诗说，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请问这首诗是王安石写的吗？ 是或不是，现在请发送答案。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云量增多，山区有零星小雪，最低气温-7度。后半夜风力逐渐加大，预计七号白天本市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市气象台于6号17点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空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2级转3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是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弓弦盛宴吉顿克莱默与波罗的海弦乐团音乐会将于本周四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小提琴家吉顿克莱默来自拉脱维亚共和国，出生于一个弦乐演奏家家庭的他，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音乐教育。20年前，他创建了波罗的海弦乐团，这个由23位来自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杰出青年音乐家所组成的乐团，现已成为了世界上著名的室内管弦乐团之一。2017到2018朴树好好的巡回演唱会将于本周六晚在凯迪拉克中心开场。不久前，朴树在大事发生上翻唱了李叔同的经典《送别》，表演到一半情难自已，泣不成声，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感慨。当年一首《生如夏花》火遍全国，10年间他也沧桑了不少，如今复出，很多粉丝也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本周六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指挥家张毅将指挥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带来《冬之梦》音乐会。上半场乐团将携手钢琴家陈萨演绎莫扎特第27钢琴协奏曲，下半场则为听众带来柴可夫斯基的第一交响曲《冬之梦》。优雅的旋律当中，感受一下冰雪覆盖的冬日森林景象，你会看到一幅俄罗斯民俗的风情画卷。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北三环太阳宫桥到国贸桥双方向，东北四环望河桥到四惠桥，以及东五环北向南七棵树桥到白家楼桥车多。以上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统统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好了，又是到了城市进入到夜晚的时刻，在走心的6:30的时间，我们变成偷故事的人。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我到外地去看你》。 第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4年异地恋，火车站我那么熟悉，真的没有想到那一次在高铁前再见是我们最后一次以恋人的身份说再见。如果早知道，我会在上车前再把你抱紧一些。我不恨你分手，却没想到会是以欺骗我的方式。我就当从前的你已经不在了，那个我爱过的年轻的你。 随即说，去年我21岁，男朋友27岁，他在西藏海拔4800米的地方工作。3月末的西藏冰天雪地，

私房歌。 嗯，刚才的音乐素描我们变成这个偷故事的人，然后我们找来一首歌，是叫我到外地去看你啊。 对，有关于列车，有关于厚厚的车票。 对，因为最近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开始啊，渐渐的踏上了这个回乡或者回家的这个旅途了。 嗯哼，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异地恋的朋友能在短暂的假期当中终于相遇了。 可能吧哈、啊，抛出这个不说，哎，祝大家这个一路平安，然后呢，这个在假期能快乐，算是提前说这话了，因为。今天我们说了让大家说自己的职业，很多人发来自己是什么工作的，很多的工作呢就是那种特别辛苦的，需要每天都要盯着的那种， 是 所以也跟大家说声辛苦了。同时呢，我们要派送的王牌福利依然是由六福珠宝提供的大红包，这个大红包是由六福珠宝提供的足金金粒精雕细琢的一克金条啊，然后那个给孩子当压岁红包是非常好的。我们还会继续派发，今天记录名单我们刚才记录了两三位啊， 对， 那还有两位，对，还有两位，我们可以送出这个红包。只要说你的职业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到我们的白街 FM 就会有机会获得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到了我们主播私房歌的时间啦。今天该我推荐了。 嗯， 我今天推荐的这首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国荣的一首，叫做《心跳呼吸都正常》。嗯，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啊，他其中的一段是这样写的，他说一直很喜欢宫崎骏的漫画。宫崎骏曾经说过，成长是一个非常寂寞的过程，有时是因为不会做加减乘除。有的时候呢，是走列队的时候手臂的姿势总也摆不对，但是每一件事情成长的过程当中，就像慢慢在渗入到我们的骨髓，不管现在在经历着什么，都希望我们的心跳能够调整到正常的状态。 关节感放放松，仍承受得起虽已受创，即使孤单依旧心忙，其实你不必担心，我无事过有心，然而无谓贪望，放心无抗尽空虚总会面对，放心无涯岸漆黑总会渐退，无论当天撕得我心多破碎，我已太懒太累，方错或对，放心还未唏嘘，心跳呼吸正常，不要担心冷场，不要关注未找到新欢良相，偶或收更过长，不过请你别问着，为我操心肩紧张，心跳呼吸正常，工作休息照常，所有的往事来年无恨吸引，不需你来安抚骚扰我独唱，总会渐退，无论你当天撕得我心破破碎，我已太懒太累，分错或对，放心还未唏嘘，心跳呼吸正常，不要担心冷场，不要关注未找到新欢良相，偶或收根过长，不过只你别问着，为我操心肩紧张，心跳呼吸正常，工作休息照常，所有的往事来年无恨吸引，不需你来安抚骚扰我独唱，心跳呼吸正常，不要担心冷场，不要关注未找到新欢良相，偶或收根过长，不过请你别问 醉，为我衷心兼紧张，一切安好正常，天气交通正常，所有的往事来年无憾吸氧，不需你来关心猜测我动向。 好，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 是来自张国荣的《心跳呼吸都正常》啊，怎么说呢，这是一首非常老的歌了。 到底是叫心跳呼吸正常还是心跳呼吸都正常？ 心跳呼吸正常。 但你为什么老要加一个都字？你还这么想着照顾大家啊，大家都正常啊，都挺好都挺好啊，一切都好。 嗯，这首歌其实很经典，就是每一首歌听的人可能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可能会想到自己不太顺利的感情，今天看到有一句话特别好，说不匹配的感情就不要再去挣扎了，因为只会两败俱伤。 嗯，就刚才我们还探讨那个电影《南极之恋》嘛，说在绝地逢生的时候两个人相遇，是不是是真的爱情呢？啊， 对， 这个就是要探讨了，到底是爱情，还是说因为在那个险境当中所萌生出来一种相知，啊，一种感动，对， 哎，是不是？ 记得在这个上学的时候呢，当时因为我的导师，当时在讲这个讲课的时候，说到一句话，我特别的记录了下来，我觉得非常好。他其实是拿电影，包括《甜蜜蜜》啊之类的电影来做举例，最后呢写在黑板上一句话，说伟大的爱情只诞生于伟大的灵魂之间。觉得很有道理哈，好吧。听完了刚才你推荐的歌，接下来轮我来推荐了。其实再次听到这首歌呢，是那天又想到那个电影《土拨鼠之日》的时候 啊， 里面其实也用了这首歌，所以就想到了，哎，听一下。他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呢，总要去显示一下自己的品味，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在饭桌上或者在跟你自己好朋友吃饭的时候这么聊。 对， 大家问你听什么歌啊，就说一个你本真的，对不对？就是大家都说啊，喜欢周杰伦的歌啊，啊，我喜欢那个王力宏啊，喜欢那个李荣浩啊什么，对不对啊，好妹妹啊，你突然说句，哈，我喜欢 Ray Charles， 深藏功与名。然后下次你就发现这个饭局不会再叫你了， 没朋友了。 就要看什么局或者什么样的饭桌啊，要聊什么样的音乐。接下来就推荐一首，要和风雅之士聊天的时候可以提到的一个歌手 Ray Charles。那听这首歌。 Give your hand to me, and then you say hello, and I can hardly speak. My heart is beating.And anyone can tell you think you know me well, but you don't know me now. No, you don't know the one who dreams of you each night and longs to kiss your lips and longs to holdA friend, that's all I've ever been. No, you don't know me. I never knew the art of making love, though my heart aches with love for you. Yeah. Chance that you might love me too. You give your hand to me, and then you say goodbye. And then I watch you walk away beside the lucky guy. I know you'll never know the one who loved you so.Let's go. You don't know me。 反正这歌喜欢的人会很喜欢啊，不喜欢呢可以收藏着，有时候可以有用。 而且刚才还有朋友就好奇的问说，怎么查看我们的往期歌单呢？ 嗯， 就是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然后我们会在第二天的时候抛上前一天的歌单呢、啊、 是，欢迎你们关注白杰 FM。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推荐歌吧。接下来之后主播四方歌，我们来推荐其实是就相对比较接地气了，虽然他唱的不是北京，是另外一个城市上海，但是呢旋律就是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来陪伴的那种，比较喜闻乐见的那种情歌的旋律吧，然后就加一些中国风啊，加了一点点，对，还挺有意思。听听看吧，这首歌叫《良辰》，来自任然。 上夜色千家朦胧，风花雪月。苏州河畔，你牵我走过，外滩的夕阳已在记忆中斑驳。故事变沉默，被岁月淹没，思念如我历经漂泊，站在雨中目送你穿过的渡口，离岸的船舶飘走远去的轮廓，就像热灯火，我世界落寞，烟波起落，被遗忘的是我。 这首《良辰》推荐完毕，接下来轮你推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 今天最后一首歌呢，可能会把我们的思绪又再次拉回到很多很多年之前。 嗯， 就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花80块钱去买一个随身听的时代。 对， 会把我们拉回到 Yesterday Once More 的那个时候。 对， 这首 Stevie Wonder， 歌曲非常的熟悉。如果你看过1988，请回答1988的话，可能会对那个戴着眼镜的娃娃鱼现场演唱会很有感触。叫做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对。或者这个可以翻译成叫电话诉衷肠，对。